撕裂

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月，慧之幸福。这是来自苏慧伦1996年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《Lemon Tree》，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少女气息，有没有？就是你会想到自己在年轻的时候，在面对生活或者是感情的时候，那种酸酸甜甜的那样的一些印象。杜海涛和海明威为电影《决战食神》演唱了一首宣传主题曲，名字叫做《吃货》。 就是一个吃货，嘿，你才是一个吃货。你就是一个吃货，嘿，你才是一个吃货，你就是一个吃货，嘿，你就是一个吃货，你就是一个吃货，你就是一个吃货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无烟地高楼。民以食为天，人以食为安。天不苦恼，先不苦恼，总是放肉还是放枣。向天歌，八千里路如何要吃腿？八千里路云和月，不如来只大闸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穷奢极欲就有愁。咸豆腐脑，咸豆腐脑，粽子放肉还是放枣？水面、干面、削面、担担面、拉面、凉面、汤面、油泡面。 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把自己叫做是吃货啊，因为在面对这个美食的时候呢，总是显得不够淡定。那去到不同的地方呢，也总是会去搜罗当地的一些这个特色小吃。没错，在生活当中，这个美食的确是给人们很大的一种算得上是一种犒劳，对不对？就是会让你的心情格外的美好，格外的轻松。那甚至于有的人在很焦虑很紧张的时候呢，也是通过美食来释放自己的心情了。张清芳和李记在1993年合作了一首歌曲，叫做举棋不定，这是收录在张清芳左右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。我记得当年其实还蛮喜欢这首歌曲的，就是你会觉得在一段感情当中啊，尤其是在感情还没有真正开始，没有挑明的之前，就是两个人在相互猜测，猜来猜去，举棋不定的那种状况下，其实仔细想想是爱情当中最有回味最有魅力的一个阶段了。 我想站在屋里看风景，两人世界始终都看不清。有时说爱顶尖聪明，有些时候却不见风情。曾经经历过几段感情，还是不太了解你的心。 就一

回来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小虎队1989年《逍遥游》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《星星宝贝》。那现在的小孩可能回过头再去听小虎队的歌曲啊，有些还会蛮喜欢。所以你会觉得说，经典的歌曲尽管可能在配器方面啊，在音质方面不如现在新出的很多的新歌，但是老歌有老歌的魅力嘛，对吧？好了，我们再来听到一首新歌，这是来自一部网络剧当中的歌曲啊，《By Two》带来的《念念》。 雨打的滴滴，咪发嗦拉西，原来气氛能哼成歌曲，爱甜甜蜜蜜，三四五六七，请点着每一颗小确幸，闭上眼深吸氧气，深吸力吻落在哪里动听， 念不忘的是一种心情，念念不忘的是一段往事，念念不忘的是一个人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电视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当中的一首插曲。这部电视剧当年是非常的受欢迎啊，直到现在我也觉得它是一部很经典的，而且是不落俗套的一部偶像剧。在其中的李大人和程又青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然后当时在看的时候，我会觉得电视剧当中很多的包括说初老症啊、亲属女啊、男闺蜜等等这样的一些热点词语、热点话题，在当时呢也会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去讨论啊。应该说这部电视剧会唤起很多人心中一份美好的记忆吧。来自陈柏霖，我不会喜欢你。 我想我应该不会爱你，为了要努力的不爱你，所以我让自己那么喜欢你，这样你就不忍心和我分离。我想我讨厌骄傲的你，也讨厌美好的那个你，于是我要自己假装讨厌你，那么你就舍不得离我而去。我必须说我真的不会喜欢你，我不喜欢你占据我所有思绪，连你的浅笑也像是故意，从早安后的早餐到晚餐后的晚安，别笑了别笑了，我不会喜欢你。在我的眼里，我喜欢了，我讨厌了，影响不了我的呼吸。原来我已经无法自拔，我秘密的爱上你。你不必懂，我真的不会喜欢你。不想要你因为我变得消极，有你的城市下雨也美丽，从黎明后的太阳到深夜里的月光。别想了别想了，我不会喜欢你。别想了别想了，我不会喜欢你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独处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我的天哪， 咋了？ 不是，昨儿聚会你喝了一斤多白酒，今儿你居然没翘班。 那当然，昨儿喝的是鲜透，晚上不叫水，第二天啊也不头疼，每次呀都能多喝一杯。 真假的？回头我也给我老公买点去，哪儿有卖的呀？ 就在良乡北路园，告诉你电话 啊， 139-1011-3033。 好嘞，记住了。

王力宏2007年改变自己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叫做《我们的歌》。我们的歌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每一天，我们的喜怒哀乐，我们的朋友，我们的家人等等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占了很重要的位置，对不对？我们每天其实都是在忙忙碌碌的做着和这些相关的事情。希望每个人在生活当中的收获每天都会有一些吧，每天也都会多一点吧。赵永华1988年多说一些话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，嘿，听我这首歌，嘿，每天听到的这些歌曲，其中有没有能够打动你的歌曲呢？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其实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嘿，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，我不知能带给你忧伤还是快乐，今天我